发现全部都是狼。痛击剩下痛，疼剩下冰，冷断碎过往难藏，自己忘不是否就能释怀。怕不是忘不是忘，全放下随生长，发现对你的事你的模样下不最后狼笑，只能随时变身人哭喊，别光荣耀不同人少对面教会让人如何去爱，却没教会我闹，只剩下一个悲和不能拥抱的伤，永远不能紧紧紧抱，毕竟你的那些不忘消失了，再也无回响。埋在时光下细腻的记忆收藏，越长伴岁月，你那首悲伤的歌，有谁还在唱？止不住的痛，止不住的泪，似乎也算坦荡。是真的可能站在你的身旁，无可可取。我的心事你不用珍惜，谁为分享谁，你只有自然的知己。而我却站在原地，用你。教会让我如何去爱，却没教会我忘，只剩下一个悲和不能拥抱的伤，永远不能紧紧抱，毕竟你的那些